我店以立足房山、服务房山的经营理念，为房山广大客户提供最专业、最贴心、最诚信的服务。值此新年来临之际，我祝福所有九五九的听友春光普照、福气长临。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似河畔间留你，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自从相思河畔别了你，无限的痛苦埋在心，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秋风无情，为什么吹落了丹枫？青春尚在，为什么挥退了残红？啊，人生本是相思河畔别了你，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

集于1月12日至2月12日正式开集了，办年货就去龙顺市场年货大集， 现成邀烟酒类、食品类、日用百货类、礼品类等商家入座， 地址金生路大明山庄南200米，电话6035-6966。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，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。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，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，周边大型社区众多，交通方便快捷，停车位充足，现成招家具、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。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，优势互补。招商政策交三免一，招商地点盛通良乡店9层办公室，招商热线8936-9988，8936-9998。 我是房天下董事长莫天全。房天下买房，阳光、透明、真实、专业，佣金只收1%。祝大家鸡年大吉，幸福安康，通过房天下卖房快。 好音乐九五九的听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水星家纺房山区总经理秦法喜。水星家纺专注床上用品50年，好床品选水星，水星家纺良乡店期待您的光临。至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，水星家纺全体员工祝福所有听友们积极向上，生机勃勃。 好音乐九五九的听友大家好，我是东书房教育的董事长助理刘硕。我们企业专注于阅读推广，我们将坚持不懈推广阅读，我们相信阅读可以让人开茅塞、除笔见、得心知、增学问、广见识、养心灵。值此新年来临之际，我祝福所有九五九的听友百顺为福，天和同春。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九五九的听友大家好，我是房山奥利新工会健身总经理苏洛。我们专注于器械健身、阳光泳池、球馆和儿童车馆。新年来临之际，祝所有听友热爱运动，神采奕奕。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在你身边，我等了你很多年，多年来从不曾改变，永远不为你流泪，只为你心碎。情人，情愿再多听些蜜语甜言，我情 实我不后悔，后悔留在你身边。我等了你很多年，多年来从不曾改变，永远不为你流泪，只为你心碎。我情愿再多听些蜜语甜言，我情愿让你再骗我一遍又一遍，我情愿你勉强你自己再看我一眼，爱放在里面还可以留恋，我情愿再多听些蜜语甜言，我 笑话。